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0回，由林瑶播讲。 第20回，冰壶运动智慧和果敢。上回书给您说了冰球运动，这一回啊，跟您聊一聊冰壶运动。这冰壶运动又称为掷冰壶、冰上溜石。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以队为单位在冰上进行投掷石块的一种竞赛项目，又被大家誉为冰上的国际象棋。它考验着参与者的体能与脑力，展现了动静之美、取舍之间的智慧。冰壶的标准底石啊，就是由苏格兰产的不含云母的花岗岩石凿琢而成。这种底石的直径啊是29厘米，厚度呀有11.5厘米，重啊有19公斤。冰壶运动之所以如此的高大上，除了它能给玩家带来极大的乐趣和观赏性之外，最值得加分的地方就在于它拥有悠久的历史。关于冰壶的发源地争论早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一种观点认为冰壶的运动起源于欧洲大陆，另一种观点认为冰壶运动起源于苏格兰，并且这两者都能找到相关的证据。主张欧洲大陆起源的学者认为冰壶运动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某个地方，并且在这方面可以通过欧洲著名的古代艺术作品描绘的那种类似冰壶比赛的场景得到证实。您比如说比特·布鲁格尔在1565年完成的油画《雪中狩猎》，杰克·格瑞莫在1575年完成的《冬天》，以及宝当斯在16世纪末完成的雕刻作品。这些艺术作品都记录了人们在冬季结冰的冰上进行投掷游戏的场面。游戏者在冰面上向目标点投掷一个圆形的物体，并随物体一起滑行。这种游戏近似于现代的冰壶运动。因此啊，一些学者就推断冰壶运动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某一个地方。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绘画作品或者艺术作品中记录的游戏没有这擦冰的动作，因此更像是另一种与冰壶相似的运动，在冰上投一种像木塞子的东西，质量呢比冰壶要轻得多，而且不允许扫冰。这种游戏在奥地利的民间曾经盛行一时，并且一直流传至今。认为苏格兰起源说的人认为啊，尽管一些文献记载冰壶运动最早开始于欧洲大陆，但苏格兰的冰壶记载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这个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记载。早些年间，人们在苏格兰的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块底石，这块底石明显经过精心的打磨，略成方形，并且底石的一侧呀有用来抓握的沟槽，相当于现代冰壶的壶柄。底石重约26磅，大概是现代冰壶一半的重量。最重要的是， 上面刻有1511年以及所有者的名字的字样，这可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冰壶。苏格兰吉尔塞斯冰壶俱乐部成立于1716年，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冰壶俱乐部，当时为了进行冰壶活动，特意人工修建了一个100×250米的潜水池塘，专门用来用于冬天的冰壶练习和比赛，并且作为历史见证，这个池塘迄今仍然存在。到了19世纪初，关于冰壶起源的争论更加的激烈，研究者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书籍。比如瑞姆汉就认为，冰壶运动的发源地更倾向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或者荷兰，而科尔是第一个访问加拿大的苏格兰冰壶选手，他通过研究指出冰壶运动就是起源于苏格兰。尽管对于冰壶运动的发源地呀，目前还有争论，但是人们都承认这一事实，那就是苏格兰对于冰壶运动有着卓越的贡献。您看吧，最早的冰壶在苏格兰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冰壶俱乐部成立于苏格兰，当时从事冰壶运动的人口数量最多，苏格兰还制定了最早的冰壶比赛规则。因此，当我们谈起冰壶运动历史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到苏格兰。要想全面地了解冰壶运动的起源，咱们还得说说冰壶运动是如何在全世界发展起来的。冰壶运动在欧洲大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欧洲，苏格兰人首先开展了这项运动。由于苏格兰的冬天比较寒冷，人们呢不得不放弃高尔夫球，转向这项冰上投石的运动，并且很快地流行起来。您看看吧，邻居对邻居，村庄对村庄，苏格兰整个冬天都被火热的冰壶运动所占据。当时每年举行全国性的大型比赛，人们呢从四面八方地赶到比赛场地，几千人在冰冻的湖泊上同时比赛，那场面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了。尽管现在的冰壶运动在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开展得更好，但当年苏格兰人对冰壶运动的狂热是现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1761年，苏格兰中部斯特林夏地区的冰上溜石爱好者组建了第一个俱乐部。1838年，苏格兰卡里多尼亚冰壶俱乐部成立，同年还制定了冰壶运动的初步规则，标志着冰壶运动从此登上了冬季竞技体育的历史舞台。19世纪中后期，瑞典、瑞士和挪威在这项运动上是后来者居上。20世纪以后，德国、意大利、丹麦以及奥地利等国家发展迅速，跻身于世界冰壶强国之列。现如今啊，冰壶运动在欧洲还是发展的异常火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开展冰壶项目，并多次在国际大赛上取得好成绩。从世界锦标赛参赛名额的分配来看，欧洲国家占全部12个席位的8个名额，可见欧洲国家在世界冰壶运动上占据的统治地位。说完欧洲，咱们再看看冰壶运动在北美的发展。冰壶运动在加拿大的历史啊，虽然没有苏格兰长，但是它同样深深地在这里扎着根。随着英国人移居新大陆，冰壶运动来到了北美。1753年，英国士兵融化炮弹壳制作冰壶进行比赛。1807年，北美第一个冰壶俱乐部皇家曼垂尔冰壶俱乐部在加拿大成立。从开始引进，经过了几个时期的发展，现在的冰壶运动已经成为加拿大人生活的一部分。每年冬季，加拿大人有近100万人参加这项古老的运动，这一数目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参加冰壶运动人数的总和呀。在这些人当中，有些呢是职业的冰壶运动员，以参加比赛获取奖金为主。加拿大最知名的全国冰壶比赛是布莱尔男子冰壶锦标赛， 现场观众约有30万人，电视观众超过400万人。加拿大的冰壶运动普及程度非常的高，随处都可以见到冰壶俱乐部。有人曾这样形容啊，在加拿大随处可见3个建筑物，一个是邮局，一个是银行，还有一个就是冰壶馆。由此可见冰壶运动在加拿大的火爆程度。美国是世界上又一个冰壶运动的大国，由于是加拿大的邻国，和加拿大接壤的北方地区冰壶运动更加普及。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冰壶俱乐部，以后冰壶运动在美国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20世纪50到60年代，美国的冰壶运动发展到顶峰，几乎北方所有的州都开展冰壶运动，并且成立了国家和地方冰壶协会。1957年，在芝加哥举办了第一届美国男子冰壶锦标赛，比赛过程进行了电视转播，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但是呢，到了后来，由于美国忽视了冰壶后备人才的培养，再加上传统项目比如棒球、篮球、美式足球等等对青少年的吸引，在以后的30年当中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冰壶被确定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美国人才重新燃起了对冰壶运动的狂热，并取得了该项目的奥运会奖牌。对于亚洲来说，冰壶运动却是个新兴的项目。直到1968年，冰壶运动经过加拿大专家的培训传入了日本，后来又传入了韩国以及其他的国家。目前在亚洲，日本、中国、韩国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台北、哈萨克斯坦处于第二梯队。另外呢，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开展冰壶项目，并且与亚洲国家一起参加太平洋冰壶锦标赛，争夺参加世界冰壶锦标赛的席位。非洲国家尽管还没有参加世界大型比赛，但在20世纪70年代也已经开展冰壶的运动了。亚洲冰壶的发展对于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刚才说了，亚洲的冰壶运动起源于日本。其实啊，早在1937年，日本的奥委会就曾经想将冰壶运动引入日本长野县，并利用从德国带回的冰壶器材，在长野邹访湖上进行了一场冰壶表演赛。这个是亚洲的冰壶第一次亮相。后来呢，因为二战的原因，冰壶运动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和普及。直到1980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日本北海道进行体育交流，冰壶作为交流中的一个项目，加拿大前冰壶世锦赛冠军队的成员乌斯利亚克应邀在北海道的21个地区巡回开办冰壶技术讲习班，由此啊，极大的推动了冰壶运动在北海道和全日本的普及。我国呢，开展冰壶项目呢也比较晚，但是进步非常的快。1993年，我国开始刚刚接触冰壶运动，1995年正式引进了这项运动。同年3月，第一届冰壶讲习班成功举行，冰壶运动第一次进入了我国的黑龙江省。1996年到1998年，第二至第四届冰壶培训班举行，在东北地区掀起了一个学习高潮，并在1997年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邀请赛。随着日本冰壶协会和黑龙江省冰壶运动交流的深入，进一步促进了黑龙江省和我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提高了我国冰壶运动的竞技水平。与此同时啊，黑龙江省的冰壶运动队还代表中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世界比赛。2000年，哈尔滨市体校成立冰壶队， 2001年，哈尔滨市体工队成立了国家第一支专业冰壶运动队，开始了专业化的训练。到了2002年，我国正式派队参加太平洋青年冰壶锦标赛。第二年，全国第十届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2004年，国家冰壶队走出了国门，到加拿大进行训练比赛，同时啊，还聘请了外教，我国的冰壶运动开始和国际训练接轨。在这一年，我国的女子冰壶队啊，在太平洋冰壶锦标赛当中获得了世锦赛参赛的资格，并且在2005年亮相世锦赛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2006年的世锦赛上，这女队又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2007年，我国成功举办了太平洋青少年冰壶锦标赛亚洲冬季运动会冰壶比赛，这标志着冰壶运动在我国的开展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我国呀，还聘请了加拿大籍的外教丹尼尔，加深了对冰壶运动的进一步认知，了解了冰壶的文化和训练理念，从而使中国的冰壶运动有了质的变化，接连获得了男子太平洋比赛的4连冠，还有女子太平洋比赛的3连冠。在2008年世界冰壶锦标赛上，我国女子冰壶队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同年，我国男子冰壶也取得了世锦赛第4名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冰壶跻身于世界冰壶强队之列。2009年，这一年是中国冰壶项目最辉煌的一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在我国哈尔滨举行，冰壶项目作为传统冬季项目被列入其中。我们国家作为东道主参加男女项目的比赛，并取得了女子第一名、男子第3名的成绩，这是我国开展冰壶项目以来在国际大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也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冰壶项目。在其后的2009年世锦赛上，女子冰壶队又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使中国冰壶队一举为世人所瞩目。凭借3年世锦赛的积分，男女冰壶队也获得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参赛资格。这是我国男女冰壶队首次参加冰壶项目最高级别的比赛。在比赛当中，尽管在参赛经验和心理承受力方面，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欠缺，但运动员最终顶住巨大的压力，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女子冰壶队表现不俗，在循环赛当中击败了最具实力的东道主加拿大队，在争夺第3名的比赛中轻取瑞士队，夺得了中国冬奥会历史上集体项目的一枚宝贵铜牌，这一成绩更是让国人为之振奋。2011年，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的2011年太平洋冰壶锦标赛当中，中国男女队分别以5-3和11-3战胜新西兰和韩国队，再次双双夺冠。2012年，中国伊春女子冰壶国际邀请赛，中国女子冰壶队惜败于加拿大队，获得了亚军。2013年世界冰壶锦标赛，中国男子冰壶队取得了第6名，收获了一张宝贵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门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中国男子冰壶队取得了第4名，这也是有史以来男子冰壶的最佳成绩。同年的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上，中国队以全新组合阵容参赛，经过与加拿大、瑞典等12支劲旅的激战，取得了第7名。在2015年女子冰壶世界锦标赛当中，中国队最终排名第5，创造了近4届世锦赛的最好成绩。中国冰壶队在短短的7年正规训练的时间里，经历了探索、创业、挫折、失败，